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OK， 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是有一个互动的通道，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点这个聊天室就找到主播的朋友圈，进入来就可以参与到直播互动了。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好像在这里边好像没写好，我写了一个暑假来了，你打 get 啥技能？是想说暑假来了，你打算 get 啥技能？拥有什么技能呢？这个暑假应该是会持续5-6周，不过也许对于很多人，暑假可能已经不在了啊，照样还是要工作的。不过暑假至少要陪一陪身边的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有暑假出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打算get啥技能呢？除了吃喝玩乐之外。除了休闲，除了聚会，这种简单易得的乐趣，在暑假或者是在你休息的时候，你有渴望过在获得 get 什么技能吗？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每年他要 get 一项新技能，比如说今年的目标是弹吉他，明年呢可能是学会如何来种茶，后年呢可能是玩这个乐器，玩魔方啊，或者是骑摩托呀，或者是什么什么玩游艇啊之类的，感觉我朋友圈很高端是吧？没有，后边那两个是我想象出来的，是想象出来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你暑假打算已经做好了，报了这个班了，比如说跳舞啊，可以来聊一聊为什么。同时呢，也可以说一说，哎呀，圈主，我好多年了，我就一直想花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学习这么一项手艺，一直没机会。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吧，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这个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就能找到我们了。当然进入到聊天室之后呢，过一会儿呢，我可能会在这个手机端放歌的时候给大家互动啊，也会发一些东西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主播的朋友圈圈友群当中来啊。说白了就是在直播之外，咱们也可以形成这么一个圈友群来互动交流。所以大家赶紧的进入到听听 FM， 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吧。 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朋友圈热点，或者是本周的新闻热点。本周中最重要的一个头条，当属上半年的中国经济的这个数据的发表，尤其是 GDP， 来给大家来再说一遍。在今年呢，我们的一季度实现了18.3%的一个增速，二季度的 GDP 呢同比增长是7.9%，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53万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一季度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二季度增了7.9%，两年平均下来算是一个5.5%。来说一下这个数据的背后，意味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恢复，生产需求持续的回升，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主体预期向好，主要的宏观指标处于合理的区间，经济发展呈现了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的分析，有些专家说了，我也认同这些观点，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亮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呈现出来咱们国家经济结构在改善，这个经济动能正逐步从出口和房地产切换到了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在慢慢变。第二个就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了，最近大家应该经常能听到这个词儿，叫新经济啊，新动能，高附加值和新经济新动能的贡献比较大，比如说文创产业，比如说直播带货，这些都属于新经济模式。第三个就是出口保持着比较高的景气，出口动能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是一个对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继续剖析第二大层面，在7月12号李克强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一再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尤其要坚持就业优先，而且提出了当前采取跨周期调节，坚持区间调控，而区间调控的目的就是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的运行，得合理，得保就业。李克强总理还说了，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当前我国城镇就业压力比较大，人民群众对收入增长期待不断提升，如果经济不保持平稳健康运行，就业收入增长就很难实现，你就业了但收入不一定增长。而且接下来这个点，我认为是我看到的很多相关的客户端呀、客户的新媒体当中啊，对于这个上半年数据的分析比较有意思，或者是比较在理的一个观点。在这次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一个跨周期调节的思路，提出要统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运行，着力保持在合理区间。一般来讲，我们就事论事，说说今年这个 GDP 怎么样啊，说说跟去年比怎么样。但现在我们提出来一个跨周期调节，怎么调，怎么跨呢？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以及到明年这三年，总体来看，不得不承认疫情影响导致的中国经济数据有波动，去年一季度受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回忆一下啊，去年一季度咱们中国经济的增速掉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6.8%，掉了。这又导致了今年一季度出现了18.3%的高增长，也没有这么高过，那是因为基数低呀，对吧？你参加这个期中考试，去年考60分，今年考80分，你可不涨得多嘛，对不对？但是你去年涨70分，今年80分，你肯定涨得少嘛。但是 不是到此为止，也要着重考虑明年一季度难度就大喽。你中国经济增速要在 18.3% 的基础上再增长，到时候这个数字估计不会特别的漂亮。但是也提前打打预防针，数据的波动可能会导致外界的误读，所以这种跨周期调节最早也要在明年才会结束。那么这么一个整体性的来看的话呢，对于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看国情，还有一方面也要结合的数据来给政策。像前段时间这个降准呢、是不是这一次全面的降准也是基于这种跨周期调节的思路。这是圈主认为跨周期调节是需要大家以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经济的一个走势以及数据的这种变化。进一步来分析圈主认可的一个经济学家的分析，邢自强，他是这么说，他说虽然去年中国一枝独秀的状态将来啊可能不一定那么容易出现，但是仍然有潜力。除了基建投资渴望在财政微调下温和反弹，制造业投资其实也有后劲儿，尤其是考虑到中下游企业的成本压力可能在边界上有所缓解，但是服务业和就业是否能够迎来全面的复苏，则取决于疫苗的接种情况是否能够改善目前的防疫模式。所以圈主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广济双循环为辅的这么一个大情况下，一定要维持政策的延续性才是关键，尤其是去年出来的一些举措呀，不要着急退出去。去年很多餐饮企业、小微企业受了很大的重创，很大的重创，所以国家也给了很大的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接下来还是要继续保持慢慢的恢复。再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信心，咱们国家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前两年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生产某些产品的时候，一些产品的时候，一句话就是造东西不求人，我们从一个小零件到一个大的构建，自给自足都能生产，所以这是咱的优势。所以还是希望诸位吧，都挺不容易，年终交这么一个卷子，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为的是自己的小家也好，为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这个螺丝钉，咱国家这艘大船就会行稳致远。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花了一段时间说了一下本周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点，可能有一点点的跟平时的状态不太一样啊，因为说的都是一些关于政策的分析，但是其实这种稍微深入一点点的分析应该对大家也有帮助吧，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这个听听 FM 有一个聊天室，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可以跟圈主保持互动。来听一首歌曲， 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儿。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五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啊，就能找到主播的朋友圈，参与到直播的一个实时互动。今儿互动话题是，哎，暑假到了啊，或者说假期，或者说最近您特别想 get 个什么新技能吗？有想学个滑板之类的吗？潜水还是什么？还是说就想吃喝玩乐看看电影，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在群里边呢，有些圈友说想学个唱歌，但是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给放弃了啊。客观讲，其实唱歌现在有很多手段，你可以通过网上报个班，也有人教，现在也挺流行的，好像啊，当然最好是线下来教了，这个最好找专业人士。同时呢，在这个圈友群，在我们这个听听 FM 当中呢，也有我们的一个圈友群啊，感兴趣呢也可以加入进来。在这个直播之外，我们依然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啊，良好的互动，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主播的朋友圈圈友群当中来。因为我听说什么大家都有啊，大家我听说我们新闻广播这个主播在线，大城小事都有自己的啊一批忠实的粉丝们啊，我就一直没怎么张罗，我要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栏目有多大的号召力，也看一看圈友们，在我们这个群当中有哪些化学反应吧，还是期待大家能够加入进来。我们继续来聊本周的朋友圈热点，或者叫新闻热点。本周有一个新闻让圈主也看到比较感兴趣吧，就是，对于很多人是暑假。小学生啊，初中生啊，但是对于有些大学生，大四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的要求职了。求职的时候呢，现在据说很多人尽力让自己的简历看上去更美呀，老美了，得花钱，一花钱就成了某些人的赚钱的生意。有记者就说了，亲测了简历整容的过程，带引号的整容哦，发现撰写简历、优化简历等服务存在于很多家电商平台、招聘网站，甚至微信群，但是服务质量低，人员资质不明，诱导简历造假，隐私泄露频发等问题逐渐给暴露出来了。简化啊，优化简历，简历它是一个简单的你的经历，是不是？你的经历应该实事求是啊，整容也好，优化也罢，加工也好，其实你如果把它整得太偏，那就是造假。调查中就发现了，有的学生啊，实习经历、校园经历、资格证书都是，哎呀，假的，无中生有，夸大事实，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优化的边界。圈主觉得，对于这种行为呢，就算您自己觉得美，用人单位也不一定能容忍，社会也不应该纵容。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说不到哪一天 HR 找到您来说一说，你之前在哪个公司这个做的这个实习的经历，当时给我们分享分享经验，您这还得现编，麻烦不麻烦？是吧？就是你为了一个谎言，你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去圆它，何必呢？事实上，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简历优化的生意已经涉嫌违法，比如说部分啊，涉及到伪造国家机关的印章、伪造公司、企业甚至事业单位的印章等，这就犯罪。那公章能随便印呢？随便盖？就算这简历公司要给你盖，你也得三思啊， 写着你的名呢，他给你改，他不负责任，你将来得负责任。本来想这简历是敲门砖，最后别成了绊脚石，睡觉都不踏实。到了这公司之外，你是不是都想把那简历给毁了呀？对不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大方面就是信息泄露。我们节目三令五申一直在说这个骚扰电话、个人信息。到现在我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这个给我的汽车上这个保险。哎，我的妈呀！就至少不下五路人马，都说是同一家公司的，反正然后价格还略有不同。有时候我就很苦恼。说白了，有的坐骑啊，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正事儿，或者是哪怕你订个餐呀，订个这个餐厅，人家可能给你打个电话。可是现在有些电话被泄露了之后不堪其扰，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都是不接啊，如果不认识的号码很麻烦。总的来说吧，对于这个简历优化的生意，再一次把相关部门请出来。这个相关部门也不知道是哪些部门啊，但是相关部门应该强化执法监管了，加大对行业的规范。虽然说市场经营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哎，没有禁止，哎，我们就可以干，但是有点踩法律红线之嫌疑。伪造公章肯定涉嫌欺诈，包括很多商家都宣称优化师是资深的 HR， 但事实上可能就是个大学生，这也是市场欺诈，误导消费者，这是一方面。最后一点，其实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回忆当年我们毕业那会儿啊，很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记不记得学校里有一个部门叫就业指导，啊，就业指导办公室或者就业指导部，那他到底有没有发挥他应该做的作用呢？他除了每年把这个众多的企业拉到学校来组织这种招聘工作的话，有没有具体的指导学生的简历呢？包括相关的就业服务、职业素养、道德素质教育等，让毕业生以更自信的心态走向就业市场，而不是靠偏方，而不是靠所谓的简历整容这种所谓的捷径。哎，我们就先进去再说，以后慢慢的，哎，先进来了慢慢再改，你看我能力没问题。错，要实事求是，你不能刚入职场就整个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状态，不是存在即合理。有些事儿，当然最后这一点还是要跟一些大学生说，相比较简历更重要的是你的自身的竞争力。现在有些单位在招人的时候，他也是会看综合实力，除了你的基本的学业背景啊，你是哪个学校的，你多大了，你干过什么之外，其实实习生或者说就业人员他本身的对于行业的热爱，对于行业的分析，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事儿的专业程度也很重要。圈主的建议是，能够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前一定要好好实习啊，这个暑假呢 get 个新技能，实实习也不错。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暑假到了，你想 get 啊学习到什么技能呢？我们圈友说了，说天气太热了，啥都不想学了。啥都不想学，太热了啊，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小时感觉就不错了。这也是个新技能，或者是一个新的状态啊，以更饱满的状态来蓄力，不错。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加入到我们主播的朋友圈的一个互动。当然在这个互动当中呢，可能看到圈主发的一些关于我们圈友群的消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节目直播之外，我们依然保持良好的互动。继续来说一个社会新闻吧，或者是一个也跟教育相关的新闻。接下来这几条都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有一条新闻，说是河北秦皇岛一只孔雀挺倒霉，被游客硬生活孔雀 蹬了一根儿，蹬了一根羽毛。也不知道孔雀的叫声啊，放一个乌鸦的叫声。7月10号晚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说了，河北秦皇岛有一景区，一女游客看孔雀蹬羽毛，孔雀明显受到惊吓。女游客随后把这羽毛给谁了？给孩子。7月11号，该景区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已经对所有的孔雀进行了全面排查，暂时没有发现孔雀有明显的伤痕，且保留对该游客的追诉权。我觉得孔雀虽然说没有明显的伤痕，但内心应该受到了比较大的惊吓。好好的这个在园子里待着呢，扒你毛，这，跟你在大街上走着扒人裤子有什么区别？换位思考一下，这位女游客，对不对？可能这么比喻不恰当，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在面对这些动物的时候，尤其是在当着您家孩子的时候，您就做这么一个示范吗？想要啥就叫什么呀？这叫指手可得呀，这就是唾手可得。闺女想要啊，儿子喜欢，咔我就给你一拔，这可不行。你这薅羊毛薅到了孔雀身上，你说真是，这可不行。而且对于孩子来讲，他会觉得，你看我妈真厉害啊，战利品想要啥来啥。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叫言传身教，身教大于言传。您别天天说好听的，哎呀，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要做好好孩子，在阳光下品德优先。完之后您回头拔羽毛，您觉得小孩真的不记事儿吗？我跟你说，现在小孩聪明得很。圈主之前配的纪录片，特别小的婴儿出生以后，其实他那些记忆在他长大之后也都有关系的。我当时配那纪录片就说，小的时候你别看小婴儿啊，一两个月大，你们两口子吵架，你们两口子和谐，你们这家庭的氛围好与不好他都能感觉到。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之后，会对于他长大之后内心的健康阳光与否产生一定的作用。不要觉得孩子小就什么都不懂，你可能不懂他，但是他已经慢慢的被你所影响。所以为了咱们祖国的花朵，为了您自己的后代，也应该更多的，这叫什么呀？身先士卒，做好表率，别光嘴上说。现在就是挑毛病很容易，找出路很难，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当然圈主也并不是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说这个女游客，就觉得我这个我都过瘾。我是说真的，有些行为吧，一旦我们发现了，那作为媒体呢，可能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分享了之后呢，更多的是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而不能说效仿他。行动的力量要比语言的力量大得多。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进入到听听 FM，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大家赶紧互动起来。很多人都是开始评论这些本周关注到的新闻的人物当中了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老圈又说了，哎，如果孩子想要星星，他是不是也得把星星摘了？那得看摘哪个星星，他红毛大猩猩他没准他也摘去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勿以善小而不为。继续来关注本周最后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呢有点小扎心。其实有些社会新闻我甚至都不太敢去看那些被拍出来的画面。包括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主播的朋友圈嘛，我聊朋友圈，有一些比较催泪的电影我甚至都不愿意去看。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也同样很催泪，就是失孤这个电影的原型郭刚堂啊，父子终于团聚，儿子是郭震，丢了24年。那电影的原型就是这个郭师傅骑着摩托车全中国找儿子，24年找着了，给他点赞，或者是这是一个好事啊，太好了，真的希望更多的这个走丢的孩子能够迎来团圆。但是争议来了，儿子打算留在养父母身边， 也就是说感情很深了。那么郭刚堂夫妇说了，说他尊重孩子，尊重孩子，改不改名也不重要，叫什么不重要，而且也会把孩子的养父母当成亲戚来走动。当然了，这夫妇的大度和善良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我也给他们点赞，因为确实是24年，太久了，太久了。可能对于跟孩子之间的这种除了血浓于水的这种父母之情之外，更多的情感上的勾连还是需要慢慢的培养，慢慢培养。但是也有人说了，说这个孩子的养父母就没有罪吗？孩子是无辜的，但是法律不应该原谅就专门当年买了孩子的这两口子呀，至少说社会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圈主觉得有一定道理，你遏制拐卖儿童现象，你就说市场一样，它有需求，你追究买家的责任当然很重要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所以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打击力度，实行买卖同罪的声音从未间断。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说了，这是根据之前的刑法，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说白了，拐卖的妇女，哎，她想走，你不拦着；儿童呢，你没有虐待她，不阻碍她被解救的，不追究刑事责任。说白了就是还算比较善良，没有加害于他们。这一规定饱受争议，最新的刑法中被修改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看还是要处罚的。这就是一个改变，是一个改变。但我们说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拐卖妇女儿童在现在这一个物联网的时候，圈主不知道，这样的消息应该比较少了，可能更多的是可能老人孩子走丢，由于种种原因迷路了什么的，或者是因为疾病，有很多悲剧啊。但是还是撕扯着折磨着当事人的感情。话说回来，这个郭震的养父母还有两个姐姐对他也特别好啊，给他买房子呀，给他置办车子呀，这就是把他也当亲生儿子来看待。怎么说呢，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种感情类的事儿确实是不好一句话说清楚，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最终圈主想说的是，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希望相关部门继续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同时呢能够上一些更好的设备，这监控探头是吧，你别光盯着车牌罚分啊，是吧，有些这个相关的配合，发生什么行为了咱也得配合上，在这方面多发发力，能不能形成一个安全网，从此天下无贼啊，天下没有拐卖，这就是失孤的故事永远不再有，这是咱们所愿望和盼望的一种生活状态。时间过得很快，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在节目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圈友群当中来跟我们继续保持节目之外的互动。接下来也是咱的圈主啊，乐淘，不过今天他要上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他跟大家聊。接下来放一首好听的歌曲，下周五再跟大家聊，来听一首平凡的一天，来自于毛不易，祝大家周末愉快。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